欢迎到我叉叉呢条爱记得。 我有每日。 今日2025年6月11日。咁啱啱我哋讲完最大型嘅游戏杂志广告杂志。嗯。然后呢就讲下 Sony 自家嘅广告杂志啦 ,State of Play。 有人理嘅咩？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有嘅，我哋 好惨啊！佢最惨系佢 Summer Game Fest 仲有人认而理下 Sony 呢档真系冇人理，但佢又唔系冇 game 出嗰下先惨。呢个 Street Two 嘅最大受害者应该系佢。 好啲噶啦，好过以前噶，以前仲要嗨添啊！今次起码有啲仲有啲嘢去 up 下。 嗱，唔系之前冇人理，系因为佢冇 game 出，咁就系抵死嘅。但系今次佢有 game 出都冇人理，咁啊真系惨啦！我嘅角度系咁样噶，即系你有 game 出就应该有人睇下先啱噶嘛，不过唔紧要啦。好，我哋首先系硬件行先，即系虽然佢入边唔系，但我哋硬件行先。佢个 私架唔系 Sony 出街机大制， 谁得？我好认真，我嘅讲法就系谁得？ 又同 因为呢咧，点解咧？如果你系嗰啲格斗游戏嘅 fans， 你一定已经本身有个你钟情嘅街机大制。 嗱，一系就街机大制，一系 kickbox， 一系 kickbox， 呢两样嘢你一定有过嘅。 即系因为如果嗱，我先拣假设你系格斗 game 嘅 fans 啦，你一定会有个更加顺你手嘅，甚至系你自制嘅。我大佬咧系呢方面嘅，可以叫专家啦，系同嗰啲职业嗰啲可以打个有来有回嘅。佢哋系自己整制嘅，或者系买制翻嚟改嘅，因为佢要做到最顺自己手。呢啲咁嘅量产品，佢哋系不屑一顾。O、OK， K， 你冇咁专业，低阶少少嘅，我点解要佢用个无线嘅制咧？ 咪算咯。 在这些这么讲是断精计这样计的格斗游戏里面，你用一个无线手仔，你让半臂啊，大佬不如单手拿着柠檬茶喝着柠檬茶，另一只单只手打啦。即是所以我认为这个街机大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客户，真的只有即是格斗游戏有个玩家比较多会喜欢用这种大制。即是那普通玩家通常手制就已经搞定，很少会需要用到它。所以就会成会变成好捻尴尬，到底边个人要用呢？即系我相信有人嘅，但系个数目应该系少得好紧要咯。即系仲要佢系无线嗰下，我特尤其罩忌。讲即系拣佢讲无净系无线呢样嘢，已经好难听。轻度玩家专用， 傻啦！呢有个游戏一定系有线噶啦。 轻度玩家又点会用街机大制呢？无论你系咪格斗 game 嘅玩家都好啦。所以成件事就系谁得咯。好似就系我要有件咁嘅嘢咯， 唔系点解街霸要出个所谓特别现代模式啫？就系轻度玩家可以唔使挫嘢一揿到嘛，但系对老手嚟讲根本唔需要呢样嘢。 嗰啲玩家都唔会用大制啦， 就系咯。 所以咪搵边个用？我觉得边个人要用啲咁嘅嘢啦？即系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到底而且要真系需要嘅就已经早就已经有，仲要靓过你嘅，即系呢个除咗。样靓仔之外咧，我肯定佢个 spec 系冇人哋咁精准，人哋真系专货呢啲嘅微调咁话，专货呢啲大仔嗰度嗰啲用嗰啲手感啊嗰啲嘢，我唔系好信 Sony 会做得出超过佢哋专心去做呢啲嘢嘅厂咯。不过就试咁讲一讲咯。 冇信，即系如果你话 keep 讲出，我仲有信心 ，Sony 就算啦， 哦，所以keep 讲都要委托人哋噶啦，咁有呢啲系真系专精嘅，讲紧系因为嗰类街机制先满足咗呢种玩家配翻位咯，即系我算咯，咁佢可能就系人有我有，总之我要有啦，即系唯有而有嗰只咯。 好啦，跟住咧就系旧年Sony 嘅最大超级大成功嘅 SSRobot， 咁就追加新嘢， 新关卡咁啊。总之有新关卡，因为之前就已经话佢体量是略为不足的，咁睇到点睇佢嘅啫，咁冇人喎，冇人。咁啊，之前话佢关卡唔够啊嘛，咁佢而家咪整俾你咯。因为佢之前嘅关卡咧数目系好少嘅，但系佢完全可以扩充嘅额度，因为佢每一关咧个元素都唔一样，系冇重复嘅，佢大可以出多啲。咁啊，当然我唔知佢到底系听咗人哋讲，用翻原本嘅元素啊，定系真系同你有出新嘅唔同嘅嘢俾你啦。总之佢有嘢新嘢，我哋睇下睇咯，咁样咯。 而另一只咧系跨平台嘅，就系 FF 战略版 Final Fantasy Tactics， 咁就 嘅 Remaster 系啦。咁就9月30日发售㗎啦，就咩平台都有㗎啦。 又系呢个 Square 最中意 remaster 啦，就系、是、我真系唔知点解要就买只 remaster 翻嚟。老实，你 remake 仲可以讲下后边有啊，咁啊上周数啦咁啊。 跟住两只就 Baby Step。 一般讲嘅 baby step 系指一步一脚印，系指佢好缓慢，但系稳定向前行。咁但系呢度嘅 baby step 咧，比较似系真系字面意思，你行过成个 BB 行咁样。 嗯， 即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应该系掘地球星嗰只，即系湖南啊，即系入咗个湖入边，用个锤仔去掘嘢，然后向上升嗰只游戏啊。即系之前啲 VTuber 实况主，我哋好中意玩嗰只啦。咁虽然啦，呢只系更加似佢再前一只嘅作品 QWOQ， 大家应该都玩过，但系大家未必有印象，就系一只 PC 嘅一只小游戏嚟噶，佢唔系真系正式发售嘅，系只小游戏嘅。是用 QWOP 呢四粒掣分别控制手同脚，然后向前行。大家有冇印象一个咁样嘅游戏？是行到个样好诡异，你目标是练向前行嘅一只游戏。我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当初呢个团队做呢只游戏，其实就是想大家知道一啲肢体困难嘅人到底行路系几咁痛苦。咁佢然后后面出咗只掘地球星啦，即系俗称掘地球星，我已经唔记得佢正称叫咩啦，嗰只湖南嗰只。咁然后就红咗啦。咁而家佢而家出系同一间公司出新作 ，Baby Step 就系呢只新作，目标系搵厕所，不过呢个就唔紧要嘅，重点就系比呢个死亡速递更加呢个行路模拟器，即系有咗前边个铺排，你已经知道呢档嘢做咗啲咩出嚟，你系连行路都好困难的，系你会行到非常肢体扭曲，即系骑行个骑行种嗰只，就系玩咁样嘅嘢嘅，咁。某程度几奇葩嘅一只游戏嚟嘅，即系相信应该会系呢啲新嘅 VTuber 嗰啲嘅新宠儿嘅，因为真系好有节目效果咯。如果你做直播嘅话嘅一只游戏，都 好适合攞嚟做实况嘅游戏咯，实况系游戏咯，我俗称叫做。好啦，跟住 Capcom 嘅难得地原创新游戏，唔系我讲嚟讲去嗰几个 title 叫做PLAGMAT Permata。 我丢落 Google， 佢话我听佢系世界语嚟嘅，唔系英文嚟嘅。总之就好似有个中文名叫《虚实万象》啦，我唔知系即系我真系睇唔明佢个字系咩意思啊。咁就系好耐之前，都好似两三年咯，可能唔止添啊。佢发表嗰阵时咧，咪延期，然后怼只金发攞出嚟去 say sorry 嘅，有冇大家仲有冇咁嘅印象啊？然后佢又延期咗一次啊嘛，咁佢咧终于走出嚟啦，佢话。真系26年会出到啦，咁样咯，即系仲要整一张吓，整一张嘢系嗰啲好似儿童画出嚟咁样啦。2026啊，呢次系真噶啦，咁样听住先咯吓，即系因为当年系几经嗰、那个画系几惊艳嘅，咁但系而家你就即系俾 Unreal 5洗礼完之后咧，就即都系靓嘅，但系未至于非常惊艳。喺五年前嗰阵时系好惊艳嘅，但系如果你同嗰26年先出嘅话，就还好啦，还好啦。咁系一只金发罗骑住个人去一齐去合作嘅，因为嗰只金发罗其实系机人嚟嘅，佢系可以 hit 落个敌人度，先可以直接破坏对方。个男主角应该系男啦，男主角反而只能系物理上阻延佢。咁样嘅一个 partner 嚟嘅，即系多啲，可以多翻啲细节啦。喂，之前对佢延期啊嗰阵时都系乜 Q 都冇啊嘛，咁睇下佢点咯。即系 keep 住佢肯出新嘢，已经算系咁噶啦。咁啊， 好跟住就明日潮汐， 一只独立游戏，应该算系独立游戏啊。如果讲佢系前作，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印象。96号公号，一只咁啊。为免大家唔知咩系96号公号啦，因为一只几有名嘅小众游戏，咁我姑且介绍下先，先讲佢。嗰間公司嘅前作啦，96号公路就係一隻你喺96号公路上面行，然後通過唔同嘅選擇，有唔同嘅故事，然後因為個故事嘅組合係可以組合得好多唔同嘅版本出嚟，然後入面有唔同嘅感悟，一個主打故事嘅一個遊戲嚟嘅，96号公路係咁樣遊戲，而呢個《明日潮汐》應該就係佢嘅海上版。同一间公司出嘅，咁基于佢前面相当受欢迎，嗱先讲下，因为呢啲比较小品嘅游戏，嗱前作系一只小品，我唔知呢只系如何，即系之前我记得咧，如果你打得够快嘅话咧，你打晒所有故事咧，唔使两个钟头，所有故事系讲紧，以 AVG 嚟讲非常之短嘅，咁 呢度入边，我唔知佢有几长。咁佢新嘅故事咧，就系一个水世未来水世界。我唔想咁样讲，但系真系一个成个星球都系俾大洪水摧毁咗，然后仲要再加咗一啲微塑胶。我谂紧，哇！你玩呢、這个呢啲元素都玩得咁现代啊！即系最近年先讲开始讲呢啲咁嘅嘢噶嘛。咁一个咁样背景之下嘅故事，主要睇故事嘅，咁啊留意一下啦，咁样。啊，跟住 人王三。唉，依家依家只人好认真咁讲，有人王而做人你咩嘢嘅？ 可以睇下嘅，即系尤其是咧，佢有样嘢之后会令我强烈谂起有写的物体，唔系讲只云类云嗰啲游戏，系黑武士，因为佢今次多咗个忍者风格，而且系无缝切换，唔算毫无缝啦，仲系都容易切换啲啦。即系会多咗种打法啦吓，人王本来已经系相对比较易嘅类魂，以类魂嚟讲比较易嗰种啦。咁啊，然后佢二出嗰阵时咧，其实系相对比之前成日俾人话抄咧，我觉得佢系走出少少佢自己的风格嘅。所以佢而家再出三，用呢个主角多咗个忍者模式，咁相对咧应该系再丰富啲嘅玩法。睇下咯，即系本身都系日本文化而家。当然再加埋个忍者有吸引力嘅，不过就唔好再当佢类魂咯，即系唔好下下咁样落呢个标牌车落去咁样咯。 啊，跟住一只咧 都系忍者， 我写包单就一定会有 Switch 版本嘅，系 Switch 喎，唔系 Switch 二喎，就系忍者加能 Rage Bound 忍者龙剑传嘅二 D 动作。其实简单就系咩咧？之前魔界村重制版咁评价唔错，咁而家佢呢类咁嘅 game 全部重制，将啲旧 title 以而家嘅二 D 画技术再做一次，应该难到呕嘅又系嗰啲。 嗱呢个就几策略性啊！我讲策略性系指广告投放，因为咧佢呢度入边咧就讲重制嗰只，佢喺另一边咧系有正式外传嘅，不过到时先再讲啦吓。 唔系呢只加能一直有嘅，咁本身嗰只就全有嘅。 唔系我意思，佢喺呢三档呢三个 showcase 入边啊，佢特登系分开嚟放嘅。咁啊，呢只重制嘅呢只就七月 就快出。 呢只就快出啦，七月三十一号就出啦。咁样咁啊外咁啊到另一只就正式外传就后边先讲啦。咁样跟住讲 Marvel 嗰只，应该系净系 Marvel 自己嘅咋。虽然 Marvel 自己都足够贪喺多人啦，即系 Marvel 格斗游戏啦，总之就系 Marvel 斗魂格斗之魂咯。 好明显系服务 fans 噶啦，即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已经贪得够多噶啦。而家目前已知嘅有 Spider-Man 啦、Iron Man 啦、美队啦、 嗰几个啦、 Doomsday 啦、暴风女啦、惊奇女士，仲有嗰两个我唔识噶，即系星出可能前景边位，唔好意思，真系唔好数 Marvel 咁。完全服務 fans 嘅，你係 fans 就買，唔係 fans 就唔好掂，係咁簡單，非常之清楚噶呢啲嘢。 嗱，跟住嗰只《惡魔城》系列血咒之城新作《飛鴻之勢》2026年發售。 等，你唔好將精神續作都係當咗人哋續作啦，唔係正式續作嚟噶，但係。 但唔係，我明明覺得佢好惡魔城，我一睇個畫面，一睇個字眼，一睇個樣，同一睇製作人。 五十男校师做噶嘛，点会唔恶魔城嘅、啊、大佬？ 屌你有句你唔好话你唔好你唔系又换个名字就唔恶魔城啦，我唔识嘅咩？真系啊！ 咁佢唔可以攞翻个 title 啊嘛，咁佢咪唯有改个名咯。但系大家都知， 即系换个公司， 大家知道就系写乜回事啦。佢之前出血咒之城个反应相当地唔错啦，都咁佢而家咪出精神续作嘅续作，预计2026年出咁样咯，正。反正呢个先是真正正的正统恶魔城系列续作，就是咁简单。 即系所谓嘅二 D 恶魔城续作，其实就是咩？月下夜圣宫，因为月下夜圣宫太成功了。咁恶魔城其实恶魔城系试过出 3D， 但系唔失死晒。我玩过是非常好玩的，如果大家仍然中意玩翻传统嘅二 D， 系少数地叫做咩？喺呢个年代二 D 依然是有市场嘅游戏咯。 虽然佢是 3D 嘅，但系佢是二 D 嘅，佢。画面是即是它入面的角色啊，嗰啲嘢是用 3D 模组的，但是画面依然是平面的咁样。 都系又系夜宣曲啊嘛。 系啊，大家知啊咁样。 好啊，跟住系平权大作的羊蹄山战鬼。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标签的，即系都是那句咯。 但系俾有个惨一个你惨咗你配乐之后嗰个声音可以鬼晒咁嘈。 即系我要因为咁而抹杀城市游戏，我会有啲觉得有啲咩咯？你睇埋出埋之后先决定啦。即系你要明白， 演员的个人行为是还演员的个人行为，除非整间公司都有支持他的迹象，暂时我不是很觉得。我不知道他是知道这些东西是会奶锅而不嗨他，定是他真的不是纯粹就是觉得这个角色这个人升级是这么多的。因为这个就之前我们讲了好多次了，羊蹄战鬼故事背景我的东西就之前已经提过就不再提了。他现在就出个预告片，因为都就嚟发售㗎啦，咁10月2号就发售啦，而且然后佢仲话唔知点解佢要而家係出个预告的预告，佢就讲我7月我哋会有嗰啲多啲详细，咁你7月先同我讲啦，即係你神人早已经出个已经提过㗎啦嘛，即係不过算啦，可能凑数啦要。 咁有佢呢个就冇计嘅。 仲有一隻几有趣嘅，已经出咗佢个体验版㗎啦，你可以上去试。 爬山模拟器 Champ。 爬山模拟器仲要是徒手爬山模拟器。 哇。 是讲紧一个唔觉意会死人㗎，其实死咗好多人㗎已经。即係爬山有好多种唔同型㗎，佢系主要系用徒手爬山㗎。不过呢度入面安全可以安全地徒手爬山。一嚟当然唔系你自己爬啦，二嚟就系佢真系跌落去呢会有机械人救佢嘅。咁啊即係入面都唔会死人㗎，放心。咁啊几冷门嘅极限游戏，极限嘅运动嚟嘅。而你可以安坐家中可以去尝试，几有趣。即係最少我见佢个测试版出嚟，大多数都个评价都相当地优秀，所以应该可以睇一睇嘅咁样啦。 我跟住呢就係罗密欧已死，衰田光一嘅新作。 即係衰田光一呢，我对佢印象，我知佢出咗好多嘢，我唯一印象就係嗰隻电锯甜心嗰隻，我哋之前有提过，就係佢。 哦，嗰隻啊，即係之前 Remaster 版出咗嘅。 啊，即係即係佢其中一个代表作啦，即係佢就係嗰种暴力美学嗰一隻咁样，嗰种好抠嗰种文化，连我唔知点形容，佢就係玩开呢个咁嘅风格嘅。咁呢个新作，总之睇片就绝对系佢嗰只爆血啊，嗰啲好沟，即系拳头枕头嗰只沟片嗰种味啊，全非常之强烈，咁啊应该可以留意一下嘅，即系尤其是如果你中意沟片的话，呢个系游戏界嘅沟片大师嚟嘅，咁样啦，咁啊江田水日嘅话就仲有英雄不再 No More Hero 嗰就都系佢嘅，咁样啦。 好啦，跟住下一只大家的高尔夫。 哇！我谂紧咩年代啊？今日2025年喎，今年即系几耐冇见过，即系 咁佢都系要出翻一两只咁嘅 game 冲山场面嘅。 哇！梦回2000年啊，大佬，包括画面。哇，大佬，你有咩？你话听 sweet 嘅画面都唔止咁嘅程度啊，大佬，即系 PSP 噶。啲嘢，即系我唔系想用画质去耻笑佢，但系即系我唔知佢系喺边方面做啲咩妥协咯。即系高尔夫球本来已经系比较闷嘅啦，佢当然佢有佢呢只入边佢有好多啲唔同嘅玩法嘅，即系嗰啲唔同变化性嘅，但系成件事好似即系十九几年前嘅嘢嚟噶咯。 哇！ 即系唔似系2025年出嘅嘢嚟嘅，大佬。 嗯， 咁啊，佢仲有啲唔同嘅角色啊，嗰啲嘢，咁啊，包括如果你提早预订嘅话，就多咗一个食鬼嗰个角色俾你嚟，咁样咯，即系一只我真唔知点解2025年仲要出啲咁嘅嘢嘅，又几多只游戏咯？ 唔系，如果你话喺 Switch 出嘅话，我觉得完全唔意外，因为 Switch 出咗大把啲咁嘅 game， 但系 PS5可能冲晒场面啦，即系执够啲 game 佢啦。冇系嘅， 咁大家都高尔夫就大家会谂起 PS 嗰边先嘅，咁啊， 好啦， 跟住嗰只都系 数码暴虫， 今夕是何年系列， 数码暴虫， 虽然啦，数码暴龙其实一路都有出，无论系动画又好，游戏都好，都系一路 keep 住有出嘅。不过有啲时候你宁愿佢冇够出，有啲作品，尤其是佢之前嗰只啦，即系你不如咪等出，咁啊，我唔知会唔会咁大镬，毕竟系数码暴龙系列咧，就大家真的不敢期待，即是没期待没伤害，真的。你对他完全没期待的时候，他可能还可以拿出一些见得人的东西出来。但是当你期待他的时候，他可以比较垃圾出来。即是游戏就之前那只那只真的难恋到，即是我没见过一个会帮他讲说话。但是当然这只是另一只，这只不同的。看起来就很大人向，即是已经完全放弃了儿童市场了。很明显就是吃回当年。细个睇数码暴龙嘅人，而家大咗啦，所以有啲深刻啲嘅 作品，咁佢又俾个咁嘅嘢出嚟，即系好明显俾即系完全放弃咗儿童市场啦。即系我成日谂，咁你即系你大佬，你卖情怀想卖几耐咧？就但系佢又唔系真系完全卖情怀，因为冇咗我哋熟悉嗰啲嘢咯。即系部分嘅数码兽会有出翻嚟，即系大家熟悉嗰啲佢会有，但系系咁多咯。佢系一个新嘅故事嚟嘅，咁依然系玩现实世界、数码世界，咁呢啲老梗嚟噶啦。咁鉴于佢之前出嗰只搞成咁嘅款，我会警觉会比较多，都会多个期待咯。即系咦，唔敢期待呢档嘢嘅所有作品，无论动画、漫画、游戏，全两部都唔敢再期待。你唔期待嘅情况，可能仲可能有啲嘢咁样俾你咁样。仲有啲依然系金直士荷莲系列，哇！呢 Limitless Arise 呢只游戏啦，系当好耐之前，应该廿年啦，有零几年嗰阵时候嘅作品嚟啊。好似俄罗斯方块咁样嘅画面砌出嚟，然后爆炸。佢主要唔系讲佢智力游戏嗰部分，主要系嗰啲音效啊、节奏啊嗰部啲解外嘅部分。所以当年我已经唔识欣赏噶啦，但系咁唔知点解今年突然间又撩翻出嚟。今年咩事到底？即系隔咁 Q 多年，佢撩翻出嚟，而且佢仲可以最神奇系咩啦？作为一只益智游戏，平扁的益智游戏，由 VR 模式，咩事？两个嘢好似风马牛吉方合噶喎，大佬。 咁你为咗证明佢未放弃 PSVR， 咁点要做啲嘢嘅？ 咁佢俾下边嗰只已经得啦，即系呢只我记忆 Chief VR 都好几年噶啦，佢合道系列啦，咁佢出VR 版呢就系 VR 专用，记住唔系 PS 专用啊，即系你一定要有 VR 装置，无论喺咩平台你都用 VR 装置，但系可以用其他嘅，你唔一定要用 PS VR 2嘅。咁大家都知啊 ，PS VR 2就系 game 窄噶啦。如果你系 PC 嘅，你可以用翻你大家熟嗰啲MetaQuest 啊嗰啲都可以用，但系一定要用。咁算系近年少数仲肯出 VR 嘅作品咧，老实讲，你几耐冇听过有 VR 嘅作品，仲系 VR only， 而唔系个作品入边有 VR 模式俾你嘅游戏。咁啊，以第一世去睇佢嗰个佢追个马里碰啦，咁样，即系个题材的确几适合 VR， 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希望佢做得好啊，因为呢啲嘢咧，老老实实你睇片你睇唔出噶，因为呢啲 VR 咧最紧要嘅其实系点样配合啲细节啦，好多细节令你可唔可以沉浸入个世界入边 ？VR 本身就系咁样做噶嘛。你如果你有啲咩去令你出戏嘅话咧，咁就失败噶啦。呢啲好睇，真系出咗之后，你真系攞 VR 去试，你先可以试到底系好定唔好。所以观望，要睇出咗你先知佢到底好定唔好嘅。跟住之前Summer Game Fest 讲过啦，007 唔讲佢， 咁啊呢度入边就唔重复啦，之前有提过噶啦，咁听翻我听。 跟住咧就系最大作嚟嘅，算系咁，亦都已经决定咗发售日期啦，9月25号Silent Hill F， 咁就系 PS 5 Pro 嘅实机预告，咁就和风嘅 Horror Game。 非常之多好独特嘅元素，首先佢 Silent Hill 系列大家应该有一知啦，咁但系今次咧系喺日本做舞台。但系只 game 系台湾厂做嘅，然后写剧本嗰个系龙骑士零七，要素过多。 一听龙骑士零七我就 OK 得，唔使你去。 未煮咁大镬啊！真系 我已经煮个 bad 事啦，呢条友。 佢系海猫，我冇睇过，所以我唔多置评。但系咪真系咁伤害咁深啊？每个人都系咁样讲，都系呢个反应噶。一听龙骑士零七 bad 佢， 因为有好多，因为嗱，呢个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啦，即系已经差唔多10年前噶啦。咁有一次同一个有玩嘅海猫人吹开水，佢讲咩？佢知佢俾饱受背叛，即系直情去到玩到去后，而家佢讲法就咩？我会俾人兜包包咁刮落去。 即系 有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噶。龙骑士同埋龙骑士零七啊，自从离开咗，自从海猫之后，佢有咩嘢掂过啊 ？Rewind 想翻抽，想翻抽嘅航线都唔掂啦。 Rewind 即系 Kiss 嗰只咯，有 多 即系又唔好咁样睇人，即系佢系衰在佢咁样扭桥啫，佢唔一定咁样玩噶嘛，佢可以正正常常咁写个恐怖故事噶嘛。 但系佢我唔觉得佢正常到咯，算罢啦。 即系我去。即系我，因为我冇受过伤，我唔可以代表嗰啲受过伤嘅人去讲啦。作为一个冇受过伤嘅人咧，我会可以去睇佢嘅，即系最多咪等下佢爆咗机，知道炒唔炒镬之后先玩咯，最多系咁样咯。即系 反正有一句，我又冇 PS， 唔想炒镬都冇炒。 因为 Silent Hill 日本女子高生呢啲无敌噶嘛呢啲嘢。 屌，咁不如咁我不如期待翻其他聽冇聽冇出翻零系好过啦。 咁啊， 起码个系会比较正常啲添，我觉得系。 好啦，咁样。 好啦，咁大致上呢、這个其实都几乏善足陈，除咗俾人吐槽咗最多嘅大鸡大节之外，都冇咩好讲嘅，都差唔多啦。 其实 game 系好多嘅，今年尤其是今年， 但系真系 往年嘅四月飞系冇嘢睇噶嘛，今年叫有啲嘢啦。 今年算好嘅，虽然除好多日都系嚟话好多都系即系新嘅 game fest 里面又会玩到 game， 今次冇讲要嗱，我唔觉得大家会想玩全民高尔夫咯。 主要系佢几乎冇独占咯。即系佢嗱开牌头就开你 Sony 牌头，但其实大部分游戏都系大家都有嘅。 光明堂咪就系咯，一年头嘅。 即系你帮人卖广告，上年已经讲过呢样，不过呢个就关佢个策独占策略已经改变咗啦。依家除咗羊蹄山古怨鬼之外，基本上全部都唔系喎，都系跨平台嘅，得一只系你自家嘅。不过调翻转 Xbox 嗰边都系咁样，差唔多噶啦。就算哪怕老任直言会都有咁嘅情况噶啦。即系尤其是 Sony 近年已经系俾人督爆咗之后，其实已经系少咗好多，即系耍大钱去攞独占嘅游戏噶啦，吃力不讨好，钱就耍咗出嚟，效果又不理想，咁。佢乖乖地做翻个平台，咁其实还 OK 嘅，即系同啱啱 Summer Game Fest 啊，都只有一只重复咗啫嘛。其实所以咪话大家好策略性咁分配喺呢三个入边咯，即系可以睇得出到底佢系亲边个阵营噶咯。如果包括埋老任直面会嘅话，你可以睇到三个阵营咧，觉得佢比较亲边边嘅咁样啦。 好啦，咁大致上又俾我哋清咗一个啦。咁最后留翻落嚟，如果我有比较多啲你发挥技术嘢嘅。嘅 Xbox Game Showcase 下一集再講，好，今集到此為止，拜拜。 拜。